后，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。 没问题，活力音乐早餐，填饱你的耳朵，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。 写前奏冲不及先生寻找什么一定

下听听阿婆说，这个季节天气转凉，地上雨水多，嫩嫩芽不要惊慌，过来听听阿婆说，睡个觉雷声过后就能看你多，嫩嫩别怕，嫩嫩别哭，乖乖睡咯，你静静 that I'm a little lover boy. I'm a little lover boy. I love my linen too long and lean. You mess with her, you see a man get mean. She my sweet little thing. She my pride and joy. She my sweet little baby. I'm a little lover boy. 刻度，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

会更改，或是等待，谁在你身旁绝对不逃开，不让谁将我们冲散，不怕风看穿我的孤单，不怕雨纠缠，眼泪擦干，能为你倒带，我将爱保管，别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失去你的遗憾，我会勇敢。 乐园，我们之间转了一圈。 眼，我们说好一起面对，不管多久多远，绝对不喊累。 Lost and blind. The only thing